就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想把君来参，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呐、啊，哥哥惦记着呀，笑盈脸，风向呀不定呀，车难转呀。决心没有下呀，怎么改言？就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告诉小英年，这一去呀翻山那个又过海呀，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家，这一去呀强如林淡如雨呀，这一曲革命胜利再相见， 求求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细听我小英莲，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卫，现在唱的这首歌要送给和我一起摸爬滚打了五年的战友们。人生没有几个五年，能和你们一起相处是我人生的财富，今天我斗胆写了这首歌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你们来自山东济宁的这个兄弟。 一转眼的时间五年已经走过，停下脚步回头看看，给我留下了太多，想想走了之后我那个战友留下什么，所以就有了我这辈子写的第一首歌。当兵的这些岁月我学到了太多太多，每一天的画面我都清楚的记得，我手里拿着麦克风站在这里 rap，用说唱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谢，要感谢我的新兵班长对我的教导，感谢他教我军旅生涯怎样去起跑，感谢他传授部队里的知识和文化，让我能在铁军的大熔炉里生根与发芽。我感谢团长你们大家给我的帮助，在我迷失方向的时候给我指引道路，感谢在我受伤时候贴心的关注，让我在带的生活多了一份家一样的温度。我感谢表演队的家人你们对我的关爱，每分每秒对我包容的心态，感谢你们对我一次次的鼓励支持，让我每次撑不住的时候告诉自己要坚持。感谢炊事班的兄弟给我们大家的爱，感谢你们精心为我们准备的每一顿饭菜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们踏实的忙着，你们辛苦的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刻着。我还要感谢舞蹈队的每一位兄弟姐妹，不管哪一场演出我都知道你们有多累，如果问我世上你们扛不起来什么，我的答案就是你们曾经流过的汗水。 我住了五 年干净整洁的宿舍，我知道再过几个月就把它给拆了。虽然这是为了大家更美好的生活，可是突然把它推倒还真有一点难过。要感谢和战友们一起战斗过的球场，在这里留下开心的汗水，我永远都不会忘。灰色的篮筐，钢铁的篮网，为了胜利大家一起笑对着夕阳。我感谢每次下团演出住过美丽的营房，一年又一年它建设的一年比一年漂亮。要感谢基层官兵刻苦训练的场景，时刻提醒我们为你们演出也是一种光荣。我感谢我挥洒汗水的每一个舞台，它让我明白每次失误都不可能重来。要感谢我拿在手中的每一根麦克，大家都知道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快乐。要感谢每个想念的夜晚天空出现的月亮，要感谢每颗星星看见了远方想念的姑娘。要感谢迷彩和钢枪让我练就了铁臂铜膀，要感谢嘹亮的军号吹响了每一天的辉煌。要感谢一二三四让我们所有人步伐一致，要感谢破了的迷彩胶鞋教会了我们坚持。要感谢每次拉歌让我明白怎么叫士气，要感谢每一个插在危难面前的铁军大旗。感谢每场演出给我疲惫后的微笑，要感谢每次总结可以让我们重新起跑，要感谢每次失败让我品尝苦口的良药，要感谢每次成功让我自己为自己骄傲，要感谢那些挫折让我明白做事需要态度，感谢那些压力让我精力充沛有的忙碌，感谢那些恐惧让我明白怎样去面对危险，感谢这书那书的告诉我成功就在眼前，感谢每次为我演出增进了我的见识，要感谢战友们每次的鼓掌证明了我的价值，要感谢那些坎坷也就是磨砺了我的意志，要感谢的所有的所有，它是一把向前的钥匙。我还要感谢这个世上所有的退伍老兵，是你们指引了每个新兵不断阔步前行。此时此刻真正感受到你们当初的不舍，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记着。感谢那段我已经失去过的爱情，他让我明白遇到什么事儿都必须冷静，理想输给了金钱，爱情败给了欺骗，到底哪儿才能找到我想要的明天。感谢那些喜欢讽刺打击别人的大师，是你们让我看清自己是天才还是白痴，理想全都是放屁，爱情算什么东西，没有钱跟地位谁他妈看得起你。这一段你可能觉得我写的有点脏了，不要误会，黑怕它不是耍酷，它是一种态度，我不是在模仿，我也不会装模作样，不想听的朋友可以把耳朵全都堵上。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，拉开军营题材的说唱，可是所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妄想，我知道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，可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可笑。其实三年前我就提过这些建议，可是只有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创意。为什么更多的人只看重学历和资历，我提的意见和建议你们都置之不理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 是 对待你身边的小人物千万不要藐视，就像有人笑我，可我的舞台上疯的时候让你们所有人都害怕。到达我经历过太多太多的分离，但是每次分离从来没让我拉开任何距离，我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要历尽更多的坎坷，可是没有这些坎坷我能看得清楚什么。现在生活节奏太快，很多人都在失败，但一次次的失败会让我一次次的重来，我个性不改，不会言败，这就是我，你们心中永远的阿呆。说到这里我的情绪开始有些激动，不曾相逢情绪恐怕永远不会这么凝重，和战友们经历风雨的画面此刻在我脑中重现，所有的所有还会不会再出现。突然觉得自己没做的事情太多太多，突然感觉自己还有好多的话想说，突然觉得每次矛盾都是自己的错，可的所有的所有除了遗憾还有什么。所以我写了这首歌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，希望战友们千万不要向我学习，与其 己后悔以前自己遗憾的事情太多，倒不如珍惜今天，让将来的自己不再悔过。没有什么过不去的，只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只想让你们记得，我从来没放弃过。这首歌曲没有什么华丽的豪言壮语，只有我一个平凡的战士最真实的日记。一起成长，一起拼搏，一起努力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这就是咱们的情谊。千里之行，不计跬步；万里之船，乘于罗盘。我积累了你们的爱，收起了所有的失败。我会把今后每天的生活当成是一场比赛。往事已经走远，今天就在眼前。成功和失败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。最后衷心的祝愿铁军文工团的兄弟姐妹，希望你们的明天比昨天更加的充满光辉。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留住美好的昨天和今天，也希望它能陪伴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。最后，感谢我的妈妈。